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我们夏季一到啊，大家一看好多人都不在哈、啊，都出行了。夏季呢是出行的时间啊。我突然间发现了出行啊，如果说在你出行之前啊，有一个计划，然后呢，最好呢有一个去过那个地方的人，或者是这个旅行有经验的人，向他的咨询一下，提供一下经验，这个事情呢会对你很有帮助哈。这是在出行的时候你需要做的啊。你比如说你要出行要坐飞机啊，怎么来订飞机票，怎么来租车呀、是吧，怎么来住宿啊，等等等等哈、一系列情况。如果你能得到一些这方面的常识、有经验的人，那你就少走许多的弯路，对吧？然后呢，心中有一个比较详尽的蓝图啊，让你的旅行更加的踏实，更加的信心倍增了。你说哟，我这次出去可能我有一些，当然出行在外面肯定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啊，有许多的这种突发的事件发生，对吧？那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呢，你需要在突发事件的时候呢，做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做出合适的抉择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如果心中有一个蓝图呢，可能就对你非常有帮助啊，非常有帮助。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对吧？我们呢，实际上也在进行一场人生的最伟大的旅行，对吧？那么这个旅行呢，不是说你出行啊，然后又回来啊。你比如说我要去什么地方啊 ，Our destination is there, and then we will come back。但是呢，这个人生最伟大的旅行啊，是一个什么人生的终极目标，那就是什么天国。我们都在这条路上走，我们走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些不确定性的事情，对吧？不是一就而就的，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啊。那么这个旅行呢，也虽然有没有蓝图呢，有一个蓝图对我非常有帮助，对吧？就好像我出行之前我要看地图啊，看什么，看许多东西一样，对吧？那你的人生的蓝图是一个，我刚才说了，我们在进行一场最伟大的人生的旅程啊，这个旅程呢，中间要发生许许多多的突发事件啊。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蓝图了，你知道要 destination， 你的目标是什么了，但是呢，你就能够什么？哦，原来我的目标要达到，但是我在其中过程当中要发生一些事情的话呢，你就会什么？心中有数了，对吧？也就是说，刚才我提到的，那你就少走许多的冤枉路，然后呢，你就呢心中更加的踏实，信心倍增，啊，这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你出去旅行之前，你有人帮助，这非常有好处。那你要进行这场人生的伟大的旅程的当中，如果有人帮助你，有一个人他对这个蓝图比较熟悉啊，他可以给你一些指教教导啊，那就非常有帮助啊。那么这个蓝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新旧约圣经已经画好了这个蓝图啊。但是呢，我们也需要有人指导，有人教导，有人给我解释，我也需要自己去研读啊，就像你研读地图一样看啊，什么意思啊。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尤其是遇到魔鬼的攻击的时候，你才不会慌张，对吧？这是一样的意思啊。那旅行尝试我们会有，对吧？谁不知道啊，你走哪里。但是呢，在突发事件怎么来解决，我们就要需要更加详尽的规划，先到哪儿后到哪儿，然后再回到哪儿最节省时间， 然后呢让你的旅行更加的充实，而且不浪费时间啊。哎，我就想到这个问题，旅行当中遇到这个。那但是我们也是这样，不是只是需要这个蓝图新旧约圣经的一些常识就完事了，也不是说是我就一般的概念，我们需要更加深刻的详尽的啊具体的来理解这个蓝图。那这个时候圣灵的光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啊。就像我们要外出旅行之前一样啊，你出发一下，出发之前啊，你拿一张地图来研究一下啊，然后做好计划，有一个蓝图啊。所以我们基督的跟随者一定要有一个蓝图，而且要越早越好啊，越早越对自己有帮助啊。说大家知道我们基督徒啊都知道我们相信的是一本圣经，新旧约圣经啊。但是新旧约圣经啊，啊，我们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呢，到底，其实我不用问，我都知道。你比如说，咱试验试验吧，哈、啊，你读这个新约圣经的哈、啊，啊，喜欢读新约圣经的人举手，啊，哎，好，放下。喜欢读旧约圣经的人举手，那就少多了，是吧？哈、啊，就是一般现象，全世界都这样。啊，全世界都这样，都是愿意什么读新约圣经啊，读的多，旧约圣经读的少，或者甚至有的人说我还没读过旧约呢啊，哎，然后为什么？因为新约给我的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了我救恩的问题，是吧？我们基督徒就是关心救恩嘛，是吧？救恩，哎，那么旧约和新约其实呢，啊，是同等的重要。今天还没读的回家赶紧读哈，同等的重要，新约和旧约同等重要，都是圣经，都是神的话语啊。旧约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你一看这个镜子，它就反射出什么呢？反射非常给我们反射出有权威的信息和主题，是非常有权威的权威性的，而且呢，圣经永远不会改变。旧约呢，不但像一面镜子，还像，哎，一扇窗户一样。这扇窗户呢，你打开就通往历史的各种事件发生的确凿的证据，啊，告诉了我，哦，原来就这样。哎，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新约看不懂了啊。那打开这窗户一看，旧约啊，是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所以它像一扇窗户一样打开以后，给我们看见历史进程中重大的事件，干什么呢？引导我们来更加坚定不移的跟随主。不但如此，旧约还像啊一幅画一样啊，一幅画，这幅画呢，给我们画出了一个啊什么样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这画家呢是上帝拣选出来的啊，这些人呢就是在上面画。画，我画那一块，他画这一块，他画这一块，对吧？哈，每一个人画完以后的话呢，他都不知道别人画的是什么，你知道吧？他就画他那一块。上帝启示我，我就画这一块，我就画这一块。啊，有个迎客松啊，我就画那个我底盘啊。然后有人呢再去画那树叶，有人再去画那个啊仙鹤啊。画完了以后，今天我们一打开，人家都画完了。他们还不如我们了解的多呢，知道吧？这些画家就是上帝亲自拣选的，啊，亲自启示的这些啊，这个人物，这些人物，圣经人物啊。那有人呢就问了，说我们基督徒啊是重视救恩的教导啊，所持守的呢，我们所持守的是因信称义，对吧？就单靠上帝的恩典。单靠我们信心我们就得救了，对吧？叫因信称义。那我们知道旧约和新约的不同之处，旧约新约是什么时代啊？啊，我们整天唱诗嘛，是吧？叫恩典嘛，哈，恩典时代。旧约呢，旧约是什么时代？律法时代啊。旧约给我们展现是律法啊，就是说这个 信约恩典时代我们都知道了，非常清楚哈，我靠恩得救，对吧？但是旧约的话呢，给我们看见是什么？一幅非常严肃的图画啊。这幅图画的话呢非常严肃，就是说你一点错了啊，本来画画的话你一点点错了完了这张画啊。哎，我原来学的国画，我学了十几年的国画啊，真的是中国画画的时候呢就浪费多少纸，那时候宣纸还很贵了、啊、你稍微的一点完了这下次你看就等于是哈、啊、要不是说最后呢哎，画完以后最后再画那眼睛画龙什么点睛一点赶紧行了，别再什么这就再画蛇呢就什么就天足了就完了哈、啊。同样情况下旧约给我们展现的是非常严肃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吧？然后呢，这个靠行为得救，对吧？我要靠行为，我要靠献祭，我要靠我，是吧？星期天的时候呢，啊，这个我禁食，我不出去捡柴火，对吧？哎，所有的这些守安息日啊，信那个主安息日的时候啊，所以说给新约的圣徒似乎感觉有一些不安，上帝有一点太。啊，有些人说 cruel 非常的什么，哎，就是这太残忍了哈，嗯。所以，好多人的理念上就想到了旧约是次要的，新约是什么重要的，是这样的哈，哎。为什么呢？因为你问的话，他们回答的也正确，说新约给我们非常清晰明了的答案，对吧？因信称义啊，靠恩得救，就非常清楚啊。那就是这个旧约呢，旧约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出生的人物，对吧？哎，他们还没有见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呢啊。那么他们得救到底是靠什么呢？嗯，到底靠什么得救呢？啊？还有人问了，说如果他们当时能够得救的话，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嘛，啊，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用旧约人得救的方式而得救呢？是吧？哎，这有人问的问题啊。那到底就是说旧约他们得救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啊，到底啊是怎么得救的？你看旧约有没有人得救啊？有，是吧？我们就知道很多，是吧？你从亚当开始，亚当得救了吗？得救了。亚当咱祖宗老祖宗不得救吗？是吧？啊，以诺得救了吗？以诺不但得救了，现在还没死嘞，是吧？哈，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就被提了，现在还活着呢。我在讲到他没事，他能听见的哈。挪亚得救了吗？啊，得救了，是吧？亚伯拉罕得救了吗？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吧？约瑟，啊，摩西得救了吗？啊，摩西得救了。那还有先知呢，以赛亚、耶利米、丹以理，是吧？啊，这个那些士师基甸、巴拉、残存、耶夫他，啊，这个撒母耳，啊，国王大卫，是吧？所以这些人都得救了。那他们得救到底是靠着什么呢？是吧？靠着什么呢？其实呢，他们也是靠着信，因信成义的。整本圣经所有人得救，我先说出答案来，必须是因信成义啊！这一点呢，我们先有一个蓝图啊。那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就是超越时空的救恩 ，salvation。of transcending time and space 啊，我们先请弟兄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大恩典，你的恩，你的爱。主啊，让我们把我们带在一起，让我们能够今天有机会来崇拜你。你的恩，你的爱，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主啊，你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你也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能够。那一天想到你是拣选了我们，爱了我们，我们要感恩。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旨意，更加的爱你，更加的爱读你的话语。祝福以下的光阴，正如你已经祝福了以上敬拜赞美的光阴。求圣灵亲自 光照我们，感动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们。第一点，旧约平和蒙拯救。How could Old Testament people be saved？ 刚才我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到底旧约的圣经的圣徒如何得救啊？他们是靠着做好事呢，还是行律法呢？啊，还是还有别的中保呢？啊，这是好多人啊，好多人呢，哎，提出的疑问呢，就是说是不是还有别的中保啊？所以刚才我提到了新约圣经有关救恩的定义呢，非常的明了，是吧？很清晰啊。而且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另一个名字就是救世主，就是来救我们的，是吧？他来到地上就是来救我们的啊。那大家呢还记得那个保罗希拉在那个腓立比监狱的时候，那个进那个保罗希拉唱诗祷告，然后突然间那个监狱大门锁都开了，是吧？哎，然后他禁足，以为禁足啊，就是看监狱的啊，看监狱的人啊，以为囚犯都跑了。当时如果囚犯跑了的话呢，谁从谁那跑的，谁就可以被斩首啊。说他们吓坏了，他一看没希望了，就拿刀要自杀。所以保罗希拉说：“你不要伤害自己。”后来以后呢，他们呢就说：“哎呀，我们怎么才能够得救啊？”啊，我们怎样才可以得救？这是他们的问题，圣经啊告诉我们的。那保罗希拉怎么回答？保罗希拉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什么叫得救啊？大家想，什么叫得救？啊，你得救了吗？啊，得救了。什么叫得救？就是，其实得救呢，简单来说就是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对吧？哎，我相信圣经的话语，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然后呢是唯一的救赎主，也就是说只要是信耶稣，你就可以什么得到永远的生命啊，这叫什么得救，对吧？简单来说啊，那你说那旧约时代的人呢，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啊，他们如何得救呢？他们什么？他是怎么得救的啊？到底什么是得救？得救的本质是什么？刚才咱们都提到了，咱们数的那些圣经历史人物旧约的都得救了哈、啊。那到什么叫得救啊？按照圣经的定义，就是指一个人从一个判了死刑的、没有希望的堕落的状态当中，突然间有一天上帝来了，把你从堕落的判死刑的坑中把拉上来了。拉上来以后的话呢，啊，就说呢，你不但不判死刑了啊，你已经 free 了，得赦免啊，你今天啊不是死刑犯了，你今天和正常人一样。哎，完了以后的话呢，我接纳你了。不但如此，从今天开始你永远不死了，这叫得救啊！这叫得救。所以说呢，那你说肉体吗？还死不死啊？肉体还死，但是你的灵魂、你的生命有了一个重生的永恒的生命在心中了啊！虽然肉体还要死，为什么肉体还要死呢？我不想死，每一个人都要死一回，不死不行啊！所以说你要祷告说主啊让我不死吧，这个就白搭了，是吧？千万不，就是说每一个人要按着定命，人人都要有一死啊。但是啊，有一个普遍现象，在现在许多教会都是教导啊不对哈、啊，以为最终啊得到永远的生命就是魂灵魂得救，肉体没了，不是。肉体也复活，这才有盼望啊！信主好多年，有的人信主二三十年了以后，他有时候跟我说话，有时候说着说着就露出来了。他以为就是魂得救，啊，灵的得救，飘来飘去的哈，反正也没感觉哈、啊。不是啊，我这是斩钉截铁的说，不是。我们谁还是谁， 不但肉体还复活，肉体呢你还吃东西啊，要想吃什么就吃点啊，是吧？不但能吃东西，还有完美的感觉。没有完美的感觉，地狱和天堂有什么区别啊？大家想想，有区别吗？我没感觉，我在地狱，我在天堂都一样，是吧？我们连感觉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地狱里边要受罪，有感觉吗？没有感觉叫受罪吗？你浑身都麻木了，喝醉了你都不知道，掐你一下你都不知道，是吧？哈。所以呢，有完美的感觉、触觉、味觉，有肉体，有骨头，有没有血我不知道，可能没有血啊，血呢就没用了的时候啊，这是将来，将来啊，就是说这叫得救啊，这叫得救，就是说，也就是说我能得到在。不但判死刑得到释放，而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了啊！这叫什么？给我的恩典是远远大过我所求所想的，叫救恩啊！那么，其实圣经当中有许多和救恩同义词的啊，有许许多多。你比如说像啊，这个重生，对吧？你重生了，肯定有救恩了啊。然后你像这个称义啊，你称义了，被称义就是得到永远的生命，对吧？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被赎、罪得赦免、与神和好、被称为义，所有的这些都是和救恩同义词。也就是说，你得到一样，就得到其他所有的一切，这叫救恩的本质。那到底旧约圣经的圣徒是凭什么得救的啊？现在还没就找出答案来，是吧？那我们再把刚才。导读给我们读的那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再读一遍哈、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是怎么说的呢？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哈、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我再说一遍哈，再读一遍。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前约之人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应许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啊。那么这节经文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啊，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奥秘，给我们揭开了一个奥秘，就是说主的宝血它的功效乃是超越时空限制的，超越时空限制。其实啊，圣经本身就是一本超越时间超越文化限制的书，对吧？你说不对呀、怎么不对呀、你要说不对的话，今天我们出生在耶稣基督降生多少年了？两千多年了，两千多年了，你也没见过他，他的宝血跟你还有用吗？啊，所以说他超越时空的限制啊。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效，不但是洗净了在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以后才出生在世界上人的罪孽。同样也洗净了在他出生受死复活以前出生的人的罪啊。圣经说他的宝血洗净了前约之人所犯的罪。什么叫前约啊？什么叫前约啊？前约就是旧约啊。前约就是旧约啊。我们刚才这个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啊，耶稣说 This cup is the new covenant in my blood. 这杯是什么？哎，代表我所立的新约。啊，前约就是在这个杯之前，啊，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啊，就是旧约。刚才我们说旧约是以什么为中心来着？刚讲完啊，律法哈，律法为中心。那么当时摩西给他们立约的时候，给他们立的这个律法的时候，让他们怎么来赦罪啊？献祭，献祭时候干什么？杀牛杀羊。为什么要杀牛杀羊啊？让流血，一针见血，不是一针，一刀下去见血啊，见了血流了血才能够赎罪啊，流了血你的命才能保守，能保守来啊。你看那个Passover 逾越节的时候，对吧，要杀羊，杀完羊把那个血放在抹在门框上门楣上，是吧，然后天使就 Passover 就不杀你了啊。所以旧约是牛羊的血来赎罪啊，啊，新约是靠谁的血啊？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所以呢，这里就给我们希伯来书给我们揭开了一个历史上的一直隐藏的奥秘，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效是超越时空限制的。他告诉了我们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宝血既能解决旧约新约的圣徒的血这个罪，也能解决旧约的圣徒的罪，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把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扩展到了啊旧约的人身上的事实，给你揭开了，这叫揭开奥秘 discover 啊。所以那可是呢，这个事实呢很特别。为什么特别呢？就是说我们的思想的概念，什么叫时间呀？时间咱们说是历史的车轮永远不会倒流，对吧？为什么时间不会倒着转呀？是吧，哎，是不是？你昨天上哪去啊？我昨天我准备去哪儿？我后天是吧？我前天我准备去哪儿？越听越不是，为什么好？你的时间倒流了，进入时间隧道，你看的电影的时候是吧？哎，时间总是什么？往前进，往前进，往前进，没有说往后倒的。所以这就违背了一个时间的客观规律啊，或者说呢，违背了时间的方向这样一个定律的事实啊。为什么？因为人们认为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啊，降生呢，受死这个历史的事实啊，以后的时间，因为他听说过耶稣，见过有的人见过耶稣，有的人没有见过耶稣，他听过耶稣，还什么？我们今天没有见过，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对吧？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哪天复活了，怎么说他还要再回来，等等等等，但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呢，我们靠他的名字得救啊，老是以为这样才行。但是刚才我提到了，救恩是超越时空限制的。其实不是只是在他降生以后，他降生以前的圣徒也是靠他的名得救的啊。我再说一遍哈，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所有的圣徒靠凭着信心献祭的时候，他们也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的。也就是说，牛羊的血呢，只是说呢是一个预表啊。虽然说我们这样说是违背了时间的进度率，也就违背了时间的客观规律和方向的话，但是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受时间的限制，救恩不受时间的限制，上帝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了啊，也就是他救赎的功效，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限制啊！就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何时何地何方，凡是得救的人都可以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自己的罪啊！这样旧约的人 啊，怎么得救呢？就是也是靠着啊信心得救的啊，也是因信称义的。那么他们信什么呢？他们借着牛羊的血的预表，我凭着信心，我为什么能够借着牛羊的血的预表呢？因为上帝让我做的，这样做的，那我就不知道怎么，我就这样做了。那只因为他们顺服上帝的旨意而献了牛，献了羊，流了血。哎，耶稣基督呢，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祭啊，他的宝血赎罪的功效就临到他们了，就是这样的啊，这就是上帝的救恩。救赎大功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受死，救赎了那些按旧约的要求被算为罪人的罪。那也就是说呢，只有谁能够得救呢？那些蒙召的人，蒙召的人，无论是在旧约时代，无论是在新约时代，所有的人得救都是蒙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知道，生活在旧约时代的圣徒们啊，这些历史人物啊，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或者一百年，或者上千年之前就死了啊，哎，都已经去世了。但是呢，他们得救了啊。你说亚伯拉罕，我怎么不知道他得救不得救？我不知道。耶稣都说他得救了，耶稣说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他就欢喜了。他还活着吧？还活着呢，得救了哈，得救了。摩西，你怎么知道得救了？摩西没得救，摩西得救了。摩西因着信，不愿意做法老女儿之子，对吧？他宁愿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斩受，这是什么？这个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极为宝贵啊！哎，他怎么看基为基督呢？这是希伯来书啊告诉我们的啊，他看为基督啊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贵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是吧？哎，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告诉我们的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摩西啊，他说 ，By faith Moses。When he had grown up, refused to be the son of Pharaoh's daughters. He chose to be mistreated along with the people of God rather than to enjoy the fleeting pleasure of sin. 然后呢，他说 he regarded disgrace for the sake of Christ as a greater value than the treasures of Egypt, because he was looking ahead to his reward. 摩西时代是降生在耶稣基督之前了，是吧？然后呢，他颁布的律法，但是他受的苦，说是他是为基督受的苦。耶稣基督那个在地上的时候，在登山宝训时候见到异象，是吧？其中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有谁呀？登山宝训时候啊，见到异象啊，彼得说：“我们在这真好，一座建三座棚吧，一座打三个棚子，一座为你，一座为谁啊？摩西，一座为谁？以利亚啊，以利亚，我们想到的话。”他肯定以利亚也没死，是吧？哈，哎，那就罢了。那怎么摩西也得救了？所以说旧约的人得救了，得救靠谁啊？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可以这样说：从亚当到末世，啊，所有人得救，所有人的罪得赦免，都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一次性的献上他的祭，啊 ，once for all。那么这个祭是永远的祭啊，这个祭是永远的效果啊，不但有向前的效果，也有向后的效果。所以说，这一个我们大家啊，我讲这一次我们就明白了啊。那么我们回头看历史上啊，曾经为耶稣基督仰望耶稣基督啊，在旧约中啊，在承受上帝的应许啊， 却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才来的那些人啊，他们是向前看仰望，哦，向前看盼望啊， look forward to， 渴望那位即将要降生的弥赛亚来到我们中间做我们的救世主或者救赎主啊，他们是仰望。那我们得救呢，我们是什么？哎，我们是回过头去回顾历史上的耶稣，对吧？哎，来仰望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同样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哈，都是这样的，他们是向前看，我们是往后看啊。这是第一点啊，旧约平和蒙拯救。第二点，何等恩典白白受啊， What an astounding grace been received。 那所以呢，如果有人问说了，我虽然生活在新约时代，那我是不是可以不借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单单的靠着信仰上帝遵行律法而得救呢？啊，那这就是犹太教，对吧？犹太教是单单就是信上帝啊。我在这儿呢就给一个答案啊，绝对的答案，就是 absolutely not 啊，绝对不行，嗯，说绝了。你说谁说不行呢？你说不行，我说行啊，口说无凭，那就开始啊 argue 了啊。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圣经怎么说？刚才我们读了圣经，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天下人间呢，是吧？哎，这了不得。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得救啊。那既然是靠律法靠积德行善不能得救，有的人呢啊，你得准备好，你传福音的时候准备好。有的人喜欢问呢，问得很深的，因为都是有学问的人哈，是吧？叫人那上帝还颁布律法干什么，是吧？你既然没有律法，没是吧，上帝颁布律法干什么啊？啊，不是白费功夫吗？嗯，只有答案。嗯，上帝为什么还靠律法不能得救？那他颁布律法干什么？律法好不好啊？啊，好，不好？不好，好啊！谁敢说不好的话，马上就神就开始惩罚了。因为上帝颁布律法，谁敢说不好是吧？律法好啊。律法好，律法是什么时候被废除？律法能被废除吗？不能，圣经说绝对不能废除啊！我说天和地都没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除，永远长存，不能废除啊！那为什么人不能够因为行律法而得救呢？又回过来了。为什么？啊？律法好，律法好，为什么靠律法不能得救？嗯，啊，我们呢心中有准备哈，因为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哎，我脑子思考一下，我们将来的话出去，人家问你们也知道怎么回答哈。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就靠律法不能得救？得救的人必须是什么样的人啊？得救人是什么样的人？得救的人必须是没有罪的人，叫义人，才能得救。哎，你上天堂以后啊，一个个都是义人才能得救啊。律法为什么不能让人得救呢？因为律法不能让人称义。不能让人称义，就不没法得救。那你说谁是义人呢？啊，全世界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所以说，也就是说呢，按照上帝的公义， 全世界都人都应该下地狱，这才摆平了。哎，是这个意思啊。全世界没有一个义人，因为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啊，这是明显的。圣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那就是说，没有人能够靠律法称义，人怎么才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呢？就是一个办法，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新约，罗马书告诉我们呢，要什么？因信称义。我们今天是义人吗？是。但是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被称为算为义，不是义人。我们啊，这叫恩典，叫救恩啊。那为什么要有律法呢？因为你靠律法称义啊，你必须是完全的人。但圣经说呢，你有一点没有遵守律法，就等于什么违背了重律法，就没有义了，没有义可言了啊。那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完全人，这是上帝说的，圣经上说的。因此呢，圣经给我们的结论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行律法而得救的。这句话也说绝了啊。那这个答案是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就没有必要遵行律法呢？又一个问题啊，今天我讲的问题多，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必要遵行律法了呢？是还是不是？不是啊，不是，绝对不是，要不这个律法当然就没用了啊。因为通过学习律法，我们会变得更加像耶稣基督一样。基督是遵行律法的模范，他是 perfectly 遵行了律法，所以说他是义人，他是没有罪，他没犯过一点罪啊。那因为我们遵行律法，我们才成为哦义的奴仆。义是什么？你没有不好，没有严格的要求，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好的？没有律法，你怎么叫救恩叫恩典呢？没有死，你怎么知道活呢？没有苦，怎么知道甜呢？没有永死，你怎么知道永生的价值呢？对吧？哎，所以一定要有律法在那摆着，你还要遵守律法。遵守律法要遵守吗？要不然这圣经没用。但是遵守律法不能够让我夸口，也不是我称义的原因，明白的意思吗？哎，绝对不是啊！但是我们在新约当中的律法比旧约更加严格。我原来说过这个例子哈、啊，所以说我们遵守律法的，圣经说必然得福，那是旧约。新约呢？新约我说了，上帝的话语立定在天，永远不改变，永远不改变。你肯定得福，但是不是因遵行律法得救啊，这一定要明白这意思啊。我们是因为借着遵守主的命令来表明我们是爱主的。主的命令是律法吗？是啊。基督有律法吗？有啊。你们个人重担要彼此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因为我们是借着主遵守主的道来显明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不是遵行因为凭借着遵行律法而得救的，这个一定要清楚啊，不要脑子混了啊。喂，我遵守律法了，他没有遵守，我比他好，这一下子完了，是吧哈？因为不能够什么作为我们夸口的标准。也就是说，遵守律法呢是我们要必须要做的，但是我们做不到，耶稣基督才来，明白这意思吧？哎，因为上帝的国度里面还是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今天凭信心得救的啊。但是我们有些人说，哎呀，我先放一块大石头，我反正因信得救，我就不管那些事了，我只要得救就行了，奖赏都给你了，是吧？哎，其他那些我得救就行了，是吧？地上的好处我也不能够啊，不能说一点不享受了，是吧？天国我也要着，到天堂你多领点奖赏 啊，我少领点，我就得到永远生命就行了。嗯，这不行哈，这个要求啊，你肯定不及格，是吧？嘿，你说我考大学，我考上一个就行了，反正不管什么样大学考上就行，及格六十分就行了。你看你考大学有个经验吧？当时你奔着六十去的，你肯定考不了过六十，是吧？是吧？你要奔着一百去的，可能你能考个七八十，就这意思。到时候你这一慌张，脑子一混一乱，啊。所以我们今天我讲的就是，只有单单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且是这白白的救恩，我们才能得救啊！只有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才能够做成一个新造的人啊！啊，只有相信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啊！律法是好的吗？是。律法是宝贵的吗？是。律法是公义的吗？也是。但是它不是通往天国的道路。我再说一遍，律法是好的吗？是。律法是宝贵的吗？是。律法是上帝颁布的吗？是。啊，律法的遵守律法蒙福吗？是。啊，律法呢是公义的吗？是。但是律法不是通往天国的道路，明白了吗？哎，通往天国的道路只有一个，耶稣基督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吧？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这不是 absolute 说绝了吗？把这句话上哈，谁敢说这句话？没有。所以主耶稣是向全人类在这宣告了一个唯一的通往天国的道路，那就是他自己。自从亚当啊夏娃犯罪以后，生命的树的路给你断绝了，吃不了了。你再一吃的话，只要一尝，永远不死了又啊，那就麻烦了，多出许多小魔鬼来啊。那人和上帝呢，自那以后就断绝关系了。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和平的路啊，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啊，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说罗马书刚才我们读的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是何等的恩典。圣经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啊 How shall we escapeIf we ignore such a salvation, so great a salvation. 啊，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是超越时空限制的救恩啊！他在十字架上所死所成就的中保，就结束了旧约的罪，同时又开启了新约的福。我再说一遍。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中保，就结束了旧约人的犯的罪，也同时成就了新约的福。新约的中保是根据他赎了前约人的罪。所以神在旧约的时候呢，啊，我们知道让人献了许多的牲畜的血，啊，就远远地看见了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所流的宝血，这样一个预表。啊，所以耶稣基督死就除去了前约人的罪，结束了前约，开启了新约。因着他的死，所有蒙召的人就得到了永远的产业，永生的产业啊！所以这是何等的恩典呢？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啊，积攒财宝在天上，能够得到更多的永远的产业，是不朽坏的产业。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这首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你的爱把我们吸引过来，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让我们今天得以成为义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加遵守你的话语，更加跟随你的脚踪，更加遵守你的命令，能够彼此相爱，活出你的见证来，相信你的救恩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超乎 我们的理性范围之内所理解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得胜者，让我们能够不失脚，让我们能够不给魔鬼留地步，让我们能够每一天有喜乐有平安伴随着我们。感谢天父的大恩典，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